对， 而你自己的那些主观色彩的观念未必迎合市场的偏好， 是的， 未必迎合租赁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一定要区分好。如果你是要进行投资，就要追求投资收益率的最大化，而不要让自住的情怀干扰到你的投资选择。 没错，没错。 嗯，那度假呢？您觉得这个投资和度假能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呢？ 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投资就是因为想度假的形式去做，但是我觉得兼顾是不可以的，因为也有一些投资的这个群体想问一下这个民宿的这一块。 嗯。 我觉得对于这种咱们国人很多以度假和投资兼顾的这种客户群体，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的：首先是从你的目的性出发，而还有就是你自身所投资的额度，包括你自身经济实力出发，那么去考虑你投资房产是适合度假还是适合投资。因为度假来讲，比较是一个个人奢侈的一种选择。 嗯， 那么你所选择的位置和户型跟投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兼顾自己的喜好，那么进行选择。 嗯嗯，对。而且可能度假呢也就是一年中的几天或者一周两周， 是的， 但是你投资的回报率可能它会占到一年的90%以上的时间，所以还是要重点放在投资上，是不是啊？ 其实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啊，每个人的目的性不同，那么如果我就是度假用的话，我不需要进行外出租，也不需要它得到一定的收益，那完全可以喜欢投做一个自己买一个日式庭院啊，梦寐以求的那种有房有风景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不限制大家到底你为了什么买房子，但是你自己要明白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没错， 哎，是这样的哈。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周一南和赵帆两位日本置业专家来给我们介绍日本房产投资的详细的情况。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想请你们给我们分享一下大阪房产的一些投资案例啊。 我是在2015年嘛遇到过咱们一个北京的一个客人，那么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先准备一套房产，因为大家知道在日本租房，他的租金大概占了一个成年人月工资收入的1/4左右，其实这个租房的费用其实蛮高的。那么孩子将来去那边留学，大家知道日本的大学是没有住校这种规定的，那么大家都是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自己找房子住。那么这客人呢，就是他是卖掉了自己北京一套房产，那么在股市之前，那么投入到日本，当时2015年的时候，日本的汇率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价格，他也拿到一个很好的汇率，那么在日本投资一套房产。那么到了2017年，我们在跟这个客人见面的时候，他的房屋大概增长了11%。而且孩子在大学研究生毕业2年之后，这个房子又顺利的租掉了。也就是说这2年期内，他既节省了自己所要付出去的租金，而且房屋还有一定的增值，而且他工作之后，这个房屋，这个客人呢在他孩子工作地方买一套全新的房子，那么用这套他当时买的小房子的租金能够去帮助他买的新房子做一个还款，这样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投资模式和投资理念， 是以租养贷。 是的， 然后呢孩子还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没错， 也节省了很多心力，这一点是挺好的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好的，那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请来自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一南和赵帆给我们介绍有关于日本房产投资的详细情况，给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介绍，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 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 FM92.3 FM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Maybe you are finally coming. Oh, You got lost in the crowd. Always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I'll turn your life around into something good. Don't face this world alone, 'cause I'm there for you, my love. You find me in the mirror, waiting for you. Oh baby, hold on, we'll make it. You cover the bruises, the just another night. The boys are getting high, but baby, in my head, I'm there with you instead. It's just another night under the strobe lights. Can't hear what I'm dancing to. Just wanna be with you. Oh, she's tight and I'm ready to go. Now happy to see you setting me up like my heart is heavy and the hurt is deep. But when I feel like giving up, you're reminding me that we all fall down sometimes. But when I hit the I'm surrounded. When I lose my way, when I'm crying out and falling down, you are here to lift me.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啊，我们聊到了新加坡的三位同学被出版社呢委以重任，去翻译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又见雨后的彩虹》。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呢其中一名同学在翻译过程当中他的亲身的感受。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的一位同学呢，他的名字呢叫吴奇轩，他所在的年级啊相当于我们初中的三年级。他对翻译呢一直非常感兴趣，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他终于决定呢抓住这个机会，试着呢去翻译这本书。吴奇轩 Now a secondary three student，初三的学生啊，他用的是呢 secondary 这个词。 secondary 我们说这个 second 表示二， secondary 表示第二个阶段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整个的教育的大的一个阶段当中呢，分成了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大学阶段。那么中学呢，我们说包括了初中和高中，他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一下，用这个 secondary， 这个 second 后面加上 ary， secondary three students。 那么呢相当于呢 equivalent to 啊，这个词表示等同于、相当于。 equivalent 表示等同于、相当于的意思。 equivalent to grade thre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China。 后面又提到了这个，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个学校的名字叫 at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它呢是一个女子学校。 has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ranslating 啊，这里面提到了是他对翻译非常的感兴趣。后面又讲到了说，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这个词我们学过 encourage encourage， 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中文呢，大家可以知道呢是被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因此呢他应该用他的被动语态哈，用他的过去分词 encourag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 终于决定了， she finally decid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抓住这个机会，用这个 seize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make attempt， 这个尝试啊，今天我们没有用 try 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 attempt， attempt。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呢， attempt 这个词在这里面这个词性呢是一个名词， make attempt， 同时呢前面加一个不定冠词 an， make an attempt 表示呢 try 的意思。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用这 attempt 这个词的它的动词的词性来翻译这个句子也是可以的， and attempted to translate the book 也是可以的。那么呢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啊，他认为啊翻译工作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我们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 had thought translation was simple 啊，翻译工作非常的简单。Before translating this book， 那么提到了 was simple， 非常的简单。然后 but in doing the work， 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翻译的过程当中， in doing the work， I found it is not an easy task， 他发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的是呢 easy 这个词哈，这个翻译呢相对的比较容易， easy task。 他们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遇到了许多的挑战，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呢去寻找最合适的词，以确保翻译呢能够忠实于原文。 We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很好的词组来表示说遇到了挑战。挑战这个词我们学过呢是 challenge challenge challenge。 见呢我们用的是呢 encounter encounter T-E-R， 这词啊，它跟我们学过的这个 meet 遇见呢不太一样。encounter 这个词，它表示一种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呢没有预想到的，不期而遇的意思哈。比如说呢，战争的时候呢，一个部队呢和敌方的部队呢突然见面了，那么这种见面呢，英文就有一个词叫 encounter。 而如果说面对呢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推荐的用这个词 encounter。 We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啊，遇见很多的挑战。 Translating this book, we needed to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energy.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两个词都不难，一个是 time 时间，一个是 energy 精力。前面用的是呢 a great deal of 表示它的数量呢是非常的庞大啊。后面用的是呢 finding and thinking。这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语法要求哈，皮勒老师想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呢前面这个句子呢用的是 spend 花费，如果说花费的是时间和精力的话呢，后面要跟介词 in。 但是呢如果说用 in 这个介词的话呢，往往这个句子呢会把它省略掉，因此呢大家看不到呢这个 in 这个影子，直接就说呢 we needed to spend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energy finding and thinking. 但是如果用 spend 这个词，如果说后面是花费钱的话， spend $10, 后面要求跟这个介词 on， 那么这个 on 呢是不可以省略的，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后面 fi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能够找到，然后呢思考到 the most 后面合适的一个词啊。那么合适的很恰当的一个词用的是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啊，恰当的合适的一个 word choice 这里面呢是一个复数形式 word choices， 后面 in order to 确保呢目的哈 ensure the translation is loyal to the original text，后面呢跟的是一个确保这个词 ensure。 我们知道 sure 呢表示说确定的没有问题的，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前面加了一个前缀是 ensure， 表示能够确保某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确保它的质量，确保它的一个产量，确保能够准时的完成一件事情，那么用这个 ensure 这个词。同时啊，如果用 ensure 这个词的话呢，后面往往跟的是一个物哈，一个东西，而不能用人这个词哈。用人的话用 assure 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对某人哈，能够呢让某人相信哈，他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希望同学们记住的 ensure 这个词。To ensure the translation, 那么你整个的翻译呢 is loyal。 那么今天用了这个词 loyal L-O-Y-A-L 表示忠实的忠诚的意思。一个人无论对他的这个组织哈，对国家对党哈，无论在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一定要体现出这个 loyal 哈，这么一个忠实的这么一个责任出来哈。所以这个词是非常好的一个词，表示呢忠实于某一个东西。这里面呢忠实于这个原文用的是 loyal to the original text， 原文用的是 original O-R-I-G-I-N-A-L original text。 所以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你就说哎，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啊跟这个原文不太配哈，或者说呢有一定的出入，那么就可以说 I don't think the translation is loyal to the original text。 好，那么他认为啊翻译的这个经历呢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呢受益匪浅，同时啊他也非常感谢出版社能够给他们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 This experience reallyopened my eyes， 开阔了我的眼界，非常简单。 open someone's eyes， 有的时候呢说一件事情呢让你的的确确呢大开眼界，也可以用它的名词的形式，比如说 something is eye opener， eye 眼睛这个词后面就 open 加个 er， 表示说能让我们眼睛大开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啊，去呢看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之后呢，你的感受 is eye opener， 那么以后大家在写作文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动词 open my eyes， 可以也可以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名词词组 eye opener。 and benefit me a lot， benefit 这个词是有益的， 但这里面呢，它作为动词来讲，让某人受益呢是 benefit somebody， 后面加一个 a lot， 表示受益的量是很大的。I'm also very grateful. The grateful 感谢 ，grateful 非常感谢 to the publishing house for giving us this learning opportunity。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吴奇轩 now a secondary three student, equivalent to grade thre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China at Singapor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has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ranslating. Encourag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e finally decid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make an attempt to translate the book. I had thought the translation was simple before translating this book, but in doing the work,I found it is not an easy task, she said. We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translating this book. We needed to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energy fi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choic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ranslation is loyal to the original text. This experience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benefited me a lot. I'm also very grateful to the publishing house for giving us this learning opportunity.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位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故事和他的冰雪故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声音小记者韩佳，来自人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初一年级。2022年就是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了，我从申办冬奥会开始就一直持续关注冬奥，而申办冬奥的地方也正是我的家乡，所以我的内心也是十分自豪的。为此我已经在张家口崇礼的许多滑雪场走访采访了，拍摄了许多以冬奥为主题的视频，采访了许多国外滑雪爱好者，并且他们也送出了自己对2022年冬奥的寄语。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呢也更加关注了这些冰雪上的项目。我发现呀，冰场和雪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喜欢去参与冬季滑雪滑冰的项目。我也喜欢上了刺激的自由式滑雪。在这一项目中，运动员需要姿态优美的在空中完成高难度翻滚跳跃之后平稳落地，每一次空中的翻滚跳跃我都为他们捏一把汗，看着他们平稳落地，我内心也不禁为他们欢呼。这项运动完美地融合了速度与激情。我相信在全民热爱冰雪运动的行动中，不远的2022年我们国家的运动健儿一定能为祖国获得一块块金牌，特别期待2022年冰雪上的速度与激情。到2022年的时候，我刚好17岁了，我希望能以学生记者的身份去宣传冬奥，传播冬奥精神，融入到冬奥会中，以冬道主的身份为外国朋友介绍北京和张家口，参与并报道冬奥会盛况，捕捉冬奥会的精彩瞬间，将中国的热情传递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所以我要从现在开始更加关注冬奥会，了解冬奥会的冰雪项目，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带动身边的同学，培养自己不怕苦不服输勇于拼搏的冬奥精神。让我们一起期待2022年的冬奥会。 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Bone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want to learn all about bones.So I want to find out the names of the different bones. Do you know any names of any bones? Well, let's find out.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bones. Ding, ding. Walk. Jump. Touch your toes. Bend your knees. Hold your nose. Any way you move, your bones are helping out. Ding, ding. You have 206 bones in your body. Wow, that sounds like a lot of bones. These bones fit together perfectly. Together, they form your skeleton. Let's say the word one more time together, shall we? Skeleton. Very good. Ding, ding. Your bones are hidden under your skin. Ooh, Yes, I can't see them. But you can feel them and see their shape. Yes, feels very hard, right? Does anyone know the name of the machine on the picture on the left-hand side that shows us our bones? It's the X-ray. Very good. Ding, ding. Your bones start out small, just the way you do. As your bones grow, you grow too.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The smallest bones are inside your ears. The biggest bones are in your legs. So, who can tell me, where was the smallest bones? Yes, they are in your ears. Well done. Ding, ding. Some of your bones act as armor. A flat bone in the middle of your chest protects your heart. Your ribs are a bony cage for your lungs and other squishy parts. So, what is the key word here? Ribs. Can you say it with me? Ribs. Very good. Ding, ding. The bones of your face are part of your skull. It covers your brain like a helmet. Looks funny. Some people think skulls look scary. They like to wear skull masks on Halloween. Okay, so the key word here is skull. Are you ready? Skull. Very good. Have you ever dressed up as a skeleton with a skull mask on Halloween? Do you think it's scary or not scary? Long ago, pirates used a flag with a skull and crossbone on it to frighten people. Ooh. Today, a skull and crossbone means danger or poison. When you see it, be careful. Okay, so what do we need to be careful of? The skull and crossbones. This is very dangerous. Ding, ding. Your bones do not bend, so they are joined in places where you need to bend. These places are called joints. Your spine or backbone has many joints. It helps you to stand up straight or do a somersault. Okay, so we have two more key words. The first one is joints. Say it with me. Joints. The second one is spine. Say it with me. Spine. Very good. Ding, ding. Our bones work with our muscles to make our bodies move. Ding, ding, ding, ding. The key word here is muscles. Are you ready? Muscles. Very good. Ding, ding. Bones are hard and strong, but sometimes they break by accident. Oopsie! Have you ever broken a bone? Me, I'm lucky. I have so far never broken any bones. After many weeks, the bone is healed. Wow! So what is he doing with his healed bones? Yeah, he's flying a kite. Very nice. Ding, ding. Some old bones turn into fossils after millions of years. Wow, what is it? Fossils tell us a lot about animals that lived long ago, such as Dinosaurs! Wow, cool! So, the dinosaur is made of fossils. One more time. Fossils. Many animals have bones like ours, but their skeletons match their shapes and sizes. Toads and goldfish have much smaller bones than we do. Elephants and whales have much bigger bones than we do. Ding ding. Some animals have no bones at all. Jellyfish and worms wriggle and squiggle without them. Squishy looking animals. Ding ding. If you had no bones, you would look like a blob. Ooh, I think it's very ugly. I'm happy to have bones. So when you run or stretch or grab or chew, ding ding, think of your bones and say, thank you. Wow, bones are really important. And we learnt the names of lots of bones today.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m? Skull, that was one. Ribs, that was another one. Try to review some of the key words we learnt today. That's all we've got time for, so thank you. Ding, ding. Thank you again, everyone. Time to say goodbye. Goodbye.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was lying in my bed when outside my window there appeared a tiny head that had a greenish glow. Little green aliens, little green aliens visited me last night. 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 at the speed of light.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